毒，連續12日單日確診人數超過300。朝日新聞報導，政府正研究明年春季起容許疫情受控的亞洲國家或者是地區，例如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小規模旅行團入境。報導說，入境旅客要對病毒檢測呈陰性，旅行團要事先提交行程表，旅行團抵埗之後，所有團員要坐旅遊巴，每日更新健康狀況，在酒店和景點期間會和其他人分隔。日本政府期望逐步恢復旅遊業，為明年舉行的東京奧運做準備。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清凉，本周后期气温回升，云量较多。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揾工揾工，真系揾就有工做。 唉，又见唔成光啦！嚟咗香港已经半年啦，廿几岁仔，一啲收入都冇。唔通我真係更渣？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要知道新一个单元嘅主角 Ryan 揾唔揾到工？记住留意逢星期一下昼3-5，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遇见展翅》。 做生意要吸引客人，会搞好多新花样氹佢哋。就算是咁，都唔应该叫人试啲明知有害嘅嘢，例如吸烟。无论电子烟抑或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传统烟仔一样，含有致癌物质。记住，吸烟实有害，唔好中计，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电台第二台 Albert Out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有得重聚咧，就已经非常之唔错啦。咁所以咧，跟住今日咧，就虽然我哋人数咧越减越少，即系等于出边所有一样啦吓。有之前咧有嘉宾嘅，咁啊，然后咧就仔仔一堂嘅，好热闹嘅，咁啊变成咗三个人啦吓。上个礼拜就再变成今日嘅两个人，即系我和你喎，阿乔 系咯。 诶、我哋两个即系隔得好远嘅吓，因为两个其实都要即系保持距离就可以，除非你一家人啦，系咪喺屋企又冇问题啦。咁啊，虽然咧今日状态麻麻，但系我都好希望咧可以继续同大家一起重聚。 每个星期日都是惯了的嘛，咁啊，无论咩日子，无论乜嘢时候，疫情啊等等，不如我哋喺屋企啊，喺咁冻嘅天气底下咧，我哋可以将啲暖意同大家分享一下。睇下个天气预测先，咁而家系19度，已经暖翻啲咁多啊。之前咧仲冻啲嘅，湿度系76%。而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天晴啦。明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咧大约系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系23度，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展望方面咧，除有一两日咧早上仍然都系清凉嘅，请大家小心啲啊！咁啊，而家咧呢几日都应该都惯咗啦，真系夜晚一收咗太阳咧，好冻嘅。不如咁样，我而家提醒大家先啦。今日咧就得我同阿乔啦，因为限聚令啊，咁啊做节目都要限聚令。大家都听惯我哋香港电台咧，如果有超过一个嘅咧，用电话嚟倾偈。咁但系我哋唱歌不能够用电话唱，不过打电话嚟又得，倾偈就得噶咯噃。1872388咧就系我的电话号码。咁我好希望咧今晚可以同大家经过电话倾下偈，然后我哋喺度唱你想听嘅歌曲。如果你唔介意的话，声沙沙地，不过我好渴望咧，亦都好期待，沙沙地嘅声音咧，唱唱下就会清噶啦。希望你唔好介意。呢只叫做夜半轻丝雨，许冠杰嘅歌，我哋经常间中都会谂起。夜晚煲下电话粥，或者融融细雨，同隔篱嗰位同屋企人轻轻松松倾下偈，笑语满怀，靓歌满盈，夜半轻丝雨。千般相思似雾雾雨，抑郁苦恼一语作首诗，写篇艳千字合你意，亦已表心痴。执起张纸却恨无语，心骚倾诉实在唔容易，依稀往事现犹在我耳，望你解心意。胡言乱语更多错字，总之两心知，全无意志吐出心暗示，只盼望知晓意思。深宵追忆会乱神志，怎许相对有若藤前树，衷心暗示祈求两错处，夜半轻丝雨。胡言乱语更多错字，总之两心知，全无意志吐出心暗示，只盼望知晓意思。深宵追忆会乱神志，怎许相对有若藤前树，衷心暗示祈求两错处，夜半轻丝雨。夜半轻丝雨，Sam 当年嗰只歌咧，我哋抱起吉他又好，好似今日咁样，如果阿乔佢识弹钢琴又好啦，都系好好唱、好好听嘅只歌。尤其喺屋企，我哋揸住吉他仔咁可以喺度弹啊。咁啊，当年啊，张学友同陈慧娴咧都重唱过呢一首《夜半轻丝雨》，啱晒啦。夜晚咧唔需要咁大声，所以咧我谂好似轻轻咁倾电话 好似电话声音发出嚟嘅声音啊，大家可听到我今日把声。唔紧要啊，一阵间咧过得嘅一阵咧，可能会慢慢回复翻正常都未定。不过我觉得唱歌同人嗰个感觉一样，一时一样噶嘛，有时会系好哇好精神爽利。咁有时咧，如果把声沙沙地咧，我觉得又唔系太差嘅，咁可以唱一啲轻巧啲啊，或者系举个例，童年往事嗰啲歌啦。点解咧？因为唔需要咁用力噶嘛。因为回忆嘅时候咧，我哋好似一场梦咁样，一场依稀的梦一样。点解咁讲咧？因为咧我想大家打1872388之余咧，我就想回忆一下啲童年嘅往事，都可以。你如果打电话嚟倾下啊，我细个嘅时候听边个唱歌啊，听啲咩歌啊，或者我想听翻我童年嘅时候嘅歌啊，都可以嘅。讲起童年往事咧，有一只歌咧，我觉得好得意嘅，好似阿 Danny 仔啦，陈百强好多年前啊，唱过嘅。咁啊，即系讲到一啲好少年时代嗰啲感觉啊。就讲咩咧？就讲咧话细个嘅时候去踢波啦，就啲同学仔就觉得佢渣波啦，于是乎咧就成日喂你出去执波啦，同我哋咁样嗰啲。咁啊，唱歌嘅时候咧又系咁啊，一齐唱歌，一齐弹琴。点知咧一走音咧，梗系指住我，唉，梗系话我走音嘅。再大个仔啲又点咧？开始咧搵功课，渣弟啫。希望咧就同隔篱班嗰个女仔轻轻拖拖咩拖手仔咯。呢啲都系我哋嘅童年往事，当年啦，当年嘅趣事乐趣更多。童年乐趣多谢 Danny 仔陈百强嘅歌，陈国光老师嘅童年歌词。童年乐趣多，又百厌又傻，球场学踢波，乱踢更乱忘，学踢波唇甲摸，省波饼多多，要我落场为执波更稳我。童年乐趣多，日子真好过，弹琴又唱歌，愉快更邂逅。学唱歌排排坐，唱苦海孤错，当我大傻，是走音都指我。童年乐趣多，大哥更中傻，纯情学拍拖，话名温功课，胡切磋，同看书，手仔轻轻拖，怪趣事成罗，讲亲更讲我。又百厌又傻，球场学踢波，乱踢更乱忙，学踢波顿夹摸，省波饼多多，要我落场为执波都更稳我。 童年乐趣多，日子真好过。弹琴又唱歌，愉快更谐和。学唱歌，排排坐，唱苦海枯燥。当我大傻，是走音都指我。童年乐趣多，大哥更中傻。纯情学拍拖，话名温功课。胡切磋，同看书，手仔轻轻拖。吹怪事成浪，讲亲都讲我。童年乐趣多，日子开心过。童年乐趣多，日子开心过。 呢、这个歌咧就真系，哇！呢、这个真系一路幻想翻细个嘅时候嗰啲童年乐趣嘅事。咁啊，三段咧讲得好啱嘅。咁啊，第一段就讲踢波啦，吓、啊、踢波个个都可能，如果系男仔咧，多数都学踢波，踢嗰啲红白色嗰啲西瓜波。阿乔，你有冇踢过？应该冇啦，你就一细个已经系弹琴，好文静嗰顶系咪？ 都唔係嘅，但係唔會落街踢囉，而係喺屋企，我諗個個都有呢啲小皮球，我諗。 哦，係啊，即係求其一個波啦，又唔係話成群喺個街，我哋就喺學校踢啦，咁啊放咗學都喺學校踢啦。 唔俾嘅細個， 唔俾啊，咁一定要練琴㗎啦。係 啦，我都想啊。 咁啊，鄭 Sir 嗰度寫得好得意嘅，佢話呢就亂踢，即係學踢波啦，球場學踢波，亂踢更亂磨。磨咩意思呢？就即系我哋成日咧，即系踢波咧，嗰啲石屎地嚟，唔系草地嚟嘅。以前好少草地，冇咩机会，我谂得全港得一两间啲名校咧有草地场，我全部都喺啲石屎地嗰度踢咧。嗰着一堆嗰啲白饭鱼鞋咧，一踢咧踢唔中只脚趾公，踢咗落个地下嗰啲咧，咁就磨到咧，好彩有对鞋先。对鞋行先啦，咁磨烂对鞋咯。所以咧，以前嗰啲翻学去做运动嗰啲鞋咧，嗰啲白饭鱼鞋咧，男仔嗰啲中意踢波嗰啲，个鞋头多数烂嘅， 同埋黑晒噶嘛。 系黑晒噶，因为咧走去学踢波嘛，成日磨地啦嘛。咁啊好得意嘅，咁啊学唱歌嘅时候咧就唱《苦海孤燥》啊，有只咁嘅歌。我谂佢讲系乜 Melody Fair 啊。咁最大个咗少少咧，就开始咧就系、是。希望啊，手仔轻轻托，希望啫、啊，都唔轮到我哋啦。好啦，1872388咧，而家有个电话打咗入嚟啦。咁啊，今日咧，我哋都希望可以接多啲电话，同大家倾下偈啦。喂喂喂， 喂 ，Hello Albert， 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我系 Candy 啊。 Candy， 咦，好熟啊、那个名 字。系啊，好熟咧。其实咧，我系上个星期打过嚟噶，尾 好似系 个听众， 好似系 80后 啊，系啊，我仲话好甜添，系咪啊？即系 系啊系啊，咁上个礼拜咧打完又嚟之后，好开心啊，开心啊几日。 又嚟，咁都好啊。 所以咧，今日。搭正个钟就开心 机，系啊，因为咧，你知道我哋而家限聚令咧越嚟越紧啦，香港。 系啊。 咁啊，我哋而家得翻咧，即系我都以前咧，如果我再限聚，第一次限过咧，我哋直情翻唔到嚟。咁就、我就喺自己 studio 录咗啲即系唱片嘅节目啦。咁、就喺度播啦，就唱一只半只歌咁啦。咁啊，今日咧我就毅然都系决定要翻嚟啊，因为咧疫情大家都喺屋企，应该咧、就 好多听众 都要聚下嘅。虽然我今日状态唔好啦，你一听得出啦，不过我照唱啊，唔好介意。好似喺电话唱歌。咁其实咧就我觉得喺疫情咧先至适宜咧，可能会做一啲以前我哋平时好忙啊、懒忙嘅时候嗰啲事咧唔做嘅。 即系譬如话无端端打个电话问候下朋友啊啲啦，你有冇咁做啊？ 其实都系，都系噶。好似点讲咧？其实我以前听心机都系点讲，都系一个被动嘅状态咁样啦。但系近排即系疫情多咗，咁又多时间喺屋企啦，又睇咗你演唱会之后咧。就追住睇，咁所以依家连续两个星期都试下打入嚟，又真系打得通喎。 我你意思喺网上，喺网上睇睇嘅演唱会。 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我免又做咗八场嘅免费网上演唱会啦。咁啊，而家暂时停一停先，又翻嚟做电台啦。咁啊。 系啊。上个星期咧，讲开咧，唔系话诶，我细个即系认识你就系透过爸爸嘅，细个成 Jam 哥，唔知你有冇印象？ 有。 咁咧，我上就系、是、上个星期打完入嚟啦，跟住就好开心啦，跟住咧我就即刻咧同我爸咧讲呢件事喎。佢话哇咁劲啊，你打到俾我偶像，咁啊讲下我哋即系。电台期间倾过啲乜嘢啦，跟住佢讲翻咧，原来佢细个嘅时候咧，曾经学吉他咧，去过呢一个国际琴行嘅。 哦，我其实系咁样嘅， 系啊， 我细个开始教吉他嘅， 系啊。 咁但系咧， 国 际琴行咧就系我教嗰间嘅隔篱， 系、啊， 我冇喺国际琴行教嘅， 系啊，佢知啊，本身想揾你嘅，但系因为你。太爆 了，爆場、我很小的，我第一，即如果是 part time， 即是真的能够自己找到有人工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教吉他。就是在国际琴行隔离那间叫做豪华琴行。 哇、 啊、很豪华，你以为一个名字嘛，其实就很噏噏下的。不过呢就靓过国际。国际琴行咧就后来先起嘅，咁诶隔篱邻舍咯，都识嘅。 隔篱邻舍啊，佢话有时上堂落堂经过见到你咁咯。 哇，真系有缘啊！你爹哋，你爹哋已经喺我嘅琴行隔篱，咁我就 start from 嗰度咯。咁啊整下整下咧就去咗嗰啲通字头嗰啲大啲嘅教。 系啊系啊，我个年代都系通字头。 系啦系啦，你都系。喂，今日咧 ，Candy 啊，你又可以打嚟，我好开心。其实朋友都应该是这样的，间中通下不要说我通了一次电话以后不用通了，或者一年才打一次，太耐。所以我最近如果真的有些时间还在家里，我开始抄一些很久没通电话的人，有些在外国的电话我要寻回他的电话的根源，打个电话过去美国吓吓他先，那些大家都好。你想听什么歌位 Candy？ 你和你爹地可能听什么歌？可能 上个星期就点咗如果闪闪啦，今次就想听每当变幻时。 嗯，点解咧？ 系啦，其实就即系一嚟疫情啦，即系大家都系啦，有时好无奈嘅时候，同埋近排即系屋企都有啲亲戚就过身啦，咁同埋有一个二伯父就系啦，好突然咁都昏迷咗，都有大半年，咁系啦。 明白。 所以希望透过点唱帮你即系。打 气 咯， 咁样。所以疫情咧，令我哋即系反思咗好多嘢。原来人生唔系好多嘢，你自己点谂咧，就会点发生嘅。 系啊，好多嘢都控制唔到啊，其 实。系啊，所以呢只歌真系写得好。每当变幻时，多谢阿 Candy 嘅电话， 多谢晒， 多谢你，有机会再打嚟。 好啊，拜拜， 拜拜。拜拜，怀念过去，常陶醉，一半乐事，一半令人流泪。梦如人生，快乐永记取，悲苦深刻藏骨髓。笑话去，四季暗中追随，逝去了的都已逝去， 常见明月挂天边，每当变幻时，便知时光去。常陶醉，想到旧事，欢笑面上流泪。 梦如人生，试问谁能料，石头它朝成翡翠。如情侣，你我有心追随，遇到半点风雨便撕退。常见红日照东方，每当见夕阳，便知是光去。照东方，每当见夕阳，便知时光去。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话：，本港疫情较难清零，话香港系国际城市，人口多，市民嘅服从性较低，唔多人响应在家工作，同内地或者澳门唔一样，难以实行封闭管理，即使能够清零，都唔会持久。许树昌出席网上讲座时候又话，若果市民严格跟从社交距离措施，疫情有机会在圣诞前放缓，但如果确诊数字维持三位数，很难说服政府在圣诞之前放宽措施，更加有机会令政府收紧措施，包括可能要求食肆晚市禁止堂食。许树昌相信要到2022年才能够全民接种疫苗，到时生活才会恢复正常，预计市民要戴口罩去到2022年。旅发局因应疫情不会在维港两岸举行烟火倒数活动，香港缤纷冬日巡礼改为推出虚拟版的圣诞小镇，农历新年亦都不会有花车巡游。旅发局总干事程鼎一话：，既然旅客未能够来港，社会气氛亦并非特别好，因此应该保留子弹，在适当时候再推出其他活动。对于连续两年不举办新春花车巡游，程鼎一话：，真正大型国际盛事要海外参加者同游客参加，以及长时间筹备，但未来几个月都未必开放游客来港，因此会改为线上和线下配合方式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稍后会公布详情。海关表示，今年检获的私烟数量是20年来最多，是去年的三倍。疫情之下，走私私烟改以海路为主。海关前日在元朗横洲一个偏僻回收场检获大约800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大约是2200万元，拉了四男一女。初步调查，这一批私烟在11月中先由越南海防运到日本横滨，再经蛇口运抵本港，和之前的私烟案道线相似。海关说，疑犯在运送途中换过货柜，又以环保回收场做掩饰，增加调查的难度。英国环境大臣尤俊士表示，英方已经准备好在没有贸易协议之下脱欧，已经为这个情况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尤俊士说，在捕鱼权方面，英方可提供一定年期的协议，例如三年，但不能够起一杠保证永久对外开放英方水域的条约。他形容三年协议的建议并非不寻常，英方对以此为基础的谈判保持开放态度。尤俊士又说，英方会继续工作，直至没有理由延续谈判。英欧谈判日前因为公平竞争环境、履行合约管理和渔业三个关键议题一度暂停，但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电话会议之后，同意双方代表稍后会在布鲁塞尔恢复贸易谈判， 外界視為可能是年底前達成協議的最後機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本周后期气温回升，云量较多。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音乐说不爱你，你就是第三者。 原来他不够爱我，原来我错后被错。 第三者都未是最惨的那个，音乐还你知。 第四者跟你有段情，我也为你高兴，爱如万千灿烂像繁星。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走过火红的七十年代学运的两兄弟， 一个留在香港成为著名电影编剧， 一个在欧洲流浪五年后返回香港。 当他们为过身的妈妈编写剧本，却发现昔日情同手足，但是今日彼此的价值观不再同步。 他们怎样找回自己的回忆和身份呢？ 今次重演翻2016年的舞台剧《五岁》，副导演周伟全讲到，同样的题材，观众会别有一番领悟。 其实都会几大不同，最主要是因为可能在那个氛围上面，即是2016年和现在呢，我想我们的人的 sensitivity 是高了，所以呢看这些题材的时候呢，觉得那个贴身的程度是会大了。虽然他写70年代80年代的东西，那个故事亦都改编了呢，那个兄弟写嫲嫲的故事的时候呢，偏向怎样寻找一个所谓的真实的嫲嫲，真实的历史。 今次演出对布景设计、演员都是一个考验。 因为是讲中上环的古老大屋啦，我们亦都有实地走访那些地方。咁當然呢個戲絕對唔係要去懷舊，而係借七八十年代呢個香港都標誌性嘅一個轉折啦，去諗翻究竟我哋夾咗喺一個咩嘢嘅時間上面咧，我哋而家有。 2020年12月18至到20號，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2021年1月8至14號，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自由空間大盒。 前進進戲劇工作坊製作。 五岁。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我是星，你是云，总是亮。 9点38分的时间回来二千靓歌再重聚了。今日好多为什么嘛那只歌是这么长。多谢晒呢只难忘初恋情人。咁我哋嘅电话号码呢18723881872388。咁希望可以一路接电话一路倾偈一路唱歌。想攞返下一啲往事嘅感觉嘛，譬如我哋头先唱咗嘅童年乐趣多啦，几得意。陈百强嘅一隻好旧嘅歌。呢係将嗰隻 BG's Massachusetts 呢就写成中文广东词。呢啲都好亲切嘅。咁所以跟住落嚟呢都希望可以即係喺呢个疫情当中呢做一啲大家香港人好忙嘅时候冇做嘅嘢，譬如好老实讲，我自己虽然呢弹吉他大嘅，但係呢真係好耐好似冇弹吉他咁样，只係做 show 啊做演出嘅时候呢会有弹下。咁但係你话如果好似以往嘅日子呢，我少年嘅时代日日都返屋企呢，就放学呢第一件事呢就一放低个书包，校服可能都未换呢，就可能揸住吉他一路弹一路唱，呢个系习惯嚟。所以今日呢我又想即系尤其是把声沙沙地啦。以前呢就真系嘅，踢波天踢到好攰，返到屋企呢用沙沙地把声呢唱返啲民歌。呢个 John Denver 嘅民歌呢话好耐，唔知你有冇听过呢。John Denver 有支歌叫做 For Baby， For Baby， 所有都做过 Baby 啦，即系大家啦，咁样唱嘅。I'll walk in the rain by your side. I'll cling to the warmth of your tiny hand. I'll do anything to keep you satisfied.I love you more than anybody can. And the wind will whisper your name to me. Little birds will sing along in time. Leaves will bow down when you walk by. And morningChime. I'll be there when you're feeling down. Kiss away the tears if you cry. I'll share with you all the happiness I've found. A reflection of the love in your eyes. And I'll singThe songs of the rainbow, a whisper of the joy that is mine. The leaves will bow down when you walk by, and morning bells will chime.叫做 For Baby， 你身边如果有个叫做 Baby 的人唱给他听都没错。很得意，真的很久没唱过这首歌，又自弹自唱，以前我童年的往事或者少年的时代都会唱很多这一类 好少唱嘅英文民歌。咁而且咧就有啲感受嘅，而家攞翻咧吉他嚟自弹自唱咧，好似今日咁样。头先个感觉就我谂大家都好少听到我系沙声噶啦，阿乔你有冇听过我沙晒声？我都唔知点解喎。咁可能即系做运动太多， 气咧系咪因为天气咧？ 有可能嘅，有可能嘅，可能干燥啦，甚至乎干燥到流鼻血都有嘅。 系咯，呢排即系可能日头又热翻啲，咁夜晚又好凉咁样。 冇事嘅，晏昼冇事嘅，好清嘅把声。不过咧，即系以前我细少年时代成日都系咁样嘅，即系其实可能喺球场咧又要一路踢一路大嗌啊咁，千祈唔好试啊！因为咧嗌得多，把声会拆嘅啊。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好似我咁沙沙地声，就千祈唔好再唱 K 啦啊！我就唔同咧，我可以就住下啊嘛，应该冇乜事嘅，希望你唔好介意。我而家听电话啦，喂，18723888，喂喂喂 喂喂，听到欧瑞强， 哎呀，讲得好清楚啊！你 我几乎听唔到你吹啦，我几惊嗰次居转咧，大转身咧，惊听唔到你嘅吹啦，你有冇听好麻烦你？最好听噶嘛，佢哋嗰个节目有中文歌，有英文歌， 咩听唔到啊？我唔系好明白你讲。 我听你几乎听唔到呢个咩？7:00 欧瑞强那个啊，嗰次咪大转身嘅你哋，我几乎听唔到，几即系听唔到你呢个节目噶。 我大转，我冇转到身咧，佢哋转身啫嘛。 就 系咯，我就惊。哦，你惊唔使惊。 听到呢个吹喇叭 啊？咪就算转到边度 你？呢个节目知唔知啊？ 呢一个嘛，2000年歌嘛。 我先出世，单千禧年，而家我先20岁，都同我一齐听，咪星期日。 你真系20岁噶咋？ 我唔系我孙， 你个孙啊，哇吓得我啊！我你把声唔止20岁， 啱今日生日啦。 哦，哇，恭喜你喎！咁你又 食完饭咋？我哋咁打电话嚟啫嘛。 咁你又唔似有个孙20岁咁犀利喎？咁你咪成70几岁头先？ 我71岁咯，咁啱今日71岁咯。 哦，恭喜啊！今日啊，生日啊？ 系啊，啱今日。 哇！恭喜，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哇！真系 哦、，thank you。 你叫咩名字？我唔记得问你。 Annie 啊。 Annie 啊。 系。 Annie 啦，咁啊，即系其实你唔系叫 Annie 嘅。 系 啊， 系 Annie。不 过 正话 同 正 常 想 讲 叫张太啫。 哦，张太，你恭喜晒啊！真系你嗱，你个孙20岁，咦？读完书咁滞， 读大学啦，而家 读大学添，好啊！我都想访问一下咧，因为我自己即系冇试过咁有福分啦，有个20岁嘅孙啦，有啲咩心，有啲咩感觉噶？有个20岁嘅孙又读紧大学， 我同佢一齐咯，一齐同步咯，佢同我听歌，听你嗰啲歌嘅， 系咩？ 佢中意听 Carpenter 喎，佢学校听啲同学话，咦，有咩识听听歌嘅？喺我阿婆成日听嘅，所以我识唱咁。 系喎，真系另类喎，佢真系，因为咧，如果佢咁嘅年纪咧，学校已经好少会听 Carpenters 嘅。 系啊，佢 lunch 嗰阵时啊，即系早几年咪，而家早几年 lunch 咪发听播啲歌俾你听嘅，咁咪播 Carpenter 嗰啲歌，咦咩？你识听歌嘅？系、 哎、 啊，我婆喺屋企听噶， 即系其实由你传俾你个仔啊， 仔个传俾 个仔传俾孙，话好啊！如果呢啲咁嘅好嘅歌啦，一代传一代，中文歌又得，英文歌又得。 所以我惊冇咗你个字幕，有中有英。嗱，你嗰个中文要真啦，你甜淡情或者净系英文。阿子成嗰个就净有中文，就冇三度。你嗰度有中有英。 系啦。 有阵时改有旧嘢，哇！所以就算我煮饭唔得闲，我坐喺度听，再听翻。 多谢你，冇办法啦。嗱，即系我同你。都即系嗰代人啦，咁 啊， 英文歌、中文歌应该并存嘅。有时我哋听英文歌大嘅，你都系听英文歌大嘅啦，然后就转听中文啦。咁啊，但系并不表示话，喂，我听咗中文就唔听翻英文歌， 因为 所以你教你个孙咧，就即系你感染你个孙系好啱，因为益佢嘅，因为好多英文歌咧，其实真系好好听嘅。 系啊， 求其揾只歌真系。即有得揀啊嘛，中文歌當然我哋中意啦嚇，即係我哋自己嘅語言嘅歌。咁但係英文歌咧係一個寶藏嚇，咁啊 所 有呢啲舊歌 都係。好珍惜你個節目，你知唔知啊？7:00個節目真係好珍惜啊！ 多謝你啊！咁我都再眨下眼，嗰個節目都翻咗嚟香港電台做咗成7-8年。 有啊，7-8年啊！ 有啦。 我嗰次激打转身激死人，激转咗你个节目，冇听就惨，你个节目咁好听。 唔会，呢啲好嘅歌永远存在嘅。我哋有咁多同事啦，系咪？何你话斋，我哋中文歌系听郑子诚，英文歌系甜淡情怀啦， 系 全部都系啲。 三人都有啊嘛。我成日都要听歌，我唔中意睇电视嘅，好衰嘅。 唔衰，睇电视好衰嘅咩？ 我唔系麻麻地啊，冇咁多时间睇电视。你听歌可以做下嘢，可以听下歌，几 enjoy 嘅，系咪先？ 尤其是如果你系有啲好似你咁样喺度做嘢、煮下嘢啊，或者有啲写作嘅人都好嘅。同埋咧，有啲系即系中意即系中意谂嘢嘅，听歌其实好嘅，因为咧可以好好多幻想空间嘅嘛，系咪？系嘛？即系譬如佢唱一只歌咁，大家对嗰只歌嗰个歌词都有唔同嘅理解。 所以你嗰个年代同我年代有共鸣嘅，所以你啲歌同我好有共鸣嘅，真系好有共鸣嘅。 系啦，咁啊好啊，咁啊多谢晒你 Annie。 唔该晒。 我又喺度估紧啦，咁究竟你会点只咩歌咧？我哋唔知噶嘛，而家我同阿乔两个人喺度啫，即系多谢你哋打电话嚟。 人生曲。李隆基嗰次我哋睇你上网嗰个李隆基人生曲，啲歌词非常之好，有励志性。 梗系啦，郑国江老师啊， 哇好 一写呢啲歌就一定系佢嘅。 系啊， 你睇到个上网嗰个阿李隆基就唱啊。 睇晒八辑，得闲有重温，得闲有重温。 哇哇，系啊，唔怪得你都系你，唔怪得咁多人睇啦，嗰个数字咁大啦，原来系你。 系啊，鬼再讲你哋。 哇！多谢晒你 ，Andy 同郑，因为嗰只歌系李隆基嘅，即系我每一次咧，李隆基嚟唱歌咧，我都会叫佢唱嘅，就算佢唔唱，我都会叫佢你唱啊！你唱 可以唱，我最好叫嘉伟，咪叫大志伟再唱 人生歌， 口水威先生，佢唱得真系好好听嘅。 哦，系咩？好啊， 系啊！嗰次你咪可以唱会嘅，佢嘉宾嘅，哇，好正啊！ 我以前弹吉他咧，就学呢只先嘅，所以我而家即刻弹几句俾你听嗰啲。 系啊，好啊， A house in New Orleans, they call the rising sun， 系咪呢只啊？ 系啊 ，Animals 咁啊，俾第二只。 哇，犀利喎！喺 Animals 嗰啲嘢开始听起啊，不过系你练七字头啦嘛，恭喜你。 咁系啊， 有福分，有福分听呢啲歌。 我 都觉得你好后生，好精神啊！你把声音好，人生曲每一句嘅歌词都可以 dab 落有味。 系啊，唔该晒 Abba， 唔好系，多谢你嘅电话。 我有时间我再打电话嚟再接我，唔该。 可以，一定。 好 ，OK 啊，喂， 好， 拜拜，唔该晒， 拜拜。咁喺疫情当中咧，即系呢啲歌词咧，即系句句都好似讲紧我哋，同我哋倾紧偈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下歌词喺呢个疫情当中。跟住可以反思一下，人生的苦与乐，像那月的亏与盈，人有得意失败，像野草有枯荣，成败有天意，在那早与迟，何必多借叹息？人间的福与祸，像那天的阴与晴，情绪充满起伏，路有宽窄不平。人事有兴替，定有好作为，年青应多憧憬，怀着抱负，坚决更坚定，得失不必计，狂风中知草径，人间荆棘天地，原创出新的里程，怀里充满希望，愿献出冲小径。 坚决更坚定，得失不必计，狂风中之草径，人间荆棘遍地，原创出新的里程，怀里充满希望，愿献出冲小径，愿献出冲小径，愿献出冲小径。 喂喂喂，我哋再接一个电话先，1872388就系我嘅电话号码啦。喂喂喂， 喂喂喂， 诶、hey, ，你系边位啊？ 系，诶、hey, ，我系诶二零啊，二零啊，二零 又有二零。 Albert 你好啊， 你好啊， Albert、非常好啊。有啲咩咁好啊？打电话嚟、啊，仲有五分钟，我哋可以倾少少，然后听只歌咁、 哦、 好唔好咧？ 咁样啊，咁我就诶系啦，多谢你先啦，接到我电话，我都好开心。 一定要系啊， 多谢多谢。咁我就十日之前啊，十几十九号啊，十九号咧好唔好彩咯，咁啊喺街跌一跌啊，就入咗去 QE 系啊， 哎呀， 住咗十日医院啊， 哎呀，小心啲啊，哎呀，惨啊！ 嗰个时间咧就真系相当痛苦啊， 哎呀， 咁但系又有好安慰嘅一面咧、 嗯， 即系啲医护人员咧系相当好啊，咁好有爱心，充满晒爱，咁、我而家喺呢度咧，希望咧能够借你个。大嘅电波咧， 多 谢 佢哋， 医护人员系啦，嗰、那个系 C 三啊 ，QE 啊，伊丽莎白医院 C 三， 系 嗰个骨科创伤科好似、我都唔 系 好认， 小心啲啦，你 吓，即系嗰段时间相当痛苦，住咗 尤其是喺非常时期添啦，系啊，好似探病都有啲问题噶嘛， 系啦系啦，屋企又会有。又唔見到屋企人喎， 係啊，真係慘，點度過啊？咁你夜晚瞓唔瞓到覺啫？ 梗係瞓唔到啦。 係啊，咁啊好彩有啲24小時嘅看護啦喺度。 係咯，咁我如果而家翻咗屋企都瞓得唔係咁好㗎。 嗯，咁啊開始慢慢 settle 啦，係安心啲啦。 我其實聽咗你呢個節目都好耐㗎啦，不過。即系次次都想打电话同你倾偈咢，都打唔到嘅。 哎呀，唔好客气，依家呢个啱啦，因为我好少听电话嘅，咁喺疫情当中都想互相即系倾下偈啦。咁同埋咧，即系讲起医护人员咧，我做咗四场嘅网上演唱会，你都可以重温啦。都系特别系有四场系送俾医护人员，鼓励佢哋，为佢哋加油。 我唔识玩嗰啲。 嗱，你同你屋企人，你系咪长者嚟噶？ 系啊，好好老噶啦。 有几老啊？ 七十几 唔算老，而家七十几好后生噶咋？ 算老噶啦。 你睇下我哋有啲 superstar 都系七十岁生日咋？ 咁啊系，冇错冇错。你一首歌吓几精神几健康，阿罗兰姐嗰啲嗬。 系啊，罗兰姐仲系啊，仲有啲胡枫啊，唔使讲添啦。 系啦系啦， 配埋叉叉都仲得啊。好，咁啊，阿 Elaine 啊，咁啊，不如点只歌啦，送俾啲医护人员啦，好嘛？ 是啊，好啊，好啊。 你想 咁，不如你同我拣啦，好唔好啊？ 冇问题啊，问我啦，问我啦。 歌太系啦，系太多啊，好好听嘅。 系啦，你想听咩歌都谂唔到，问我就得噶啦。 系啦，系。 好嘛，我讲紧嗰只歌名嚟嘅。 多谢晒嗰个问我啊。 系啦，系啦。 多谢你 ，Albert 啦。 多谢晒你嘅电话，我哋 take care 咯，吓小心啲咯。 好，多谢你， 快啲 复原，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啊， 保持住个状态啊。 系啊，开心啲，开心啲。OK， 多谢晒啊，唔该晒你 ，Albert， 拜拜， 多谢晒，拜拜。 唔知咩歌就问我啦。 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是我。无论我有百般对或者千般错，全心去承受结果，面对世界一切 哪怕会如何，全心保存真的我。问我得失有几多，其实得失不必清楚，我但求能够一一去数清楚。愿我一生去到终结，无论历尽几许风波，我仍然能够讲一声我是我。无论我有百般对或者千般错，全心去承受结果。愿对世界一切，哪怕会如何，全心保存真的我。我仍然能够讲一声我是我。 个州嘅大选点票结果，主流传媒都推算总统当选人拜登喺佐治亚州击败争取连任嘅特朗普。特朗普冇承认喺大选落败，并且部分州份提出选举诉讼，包括佐治亚州，理由系有选民嘅宣誓文件涉及欺诈。特朗普喺一系列社交专页最新贴文当中，敦促肯普召开州议会特别会议，又话假如肯普或州务卿拉芬斯珀格批准核对邮递选票签名，自己可以快速同轻取佐治亚州，反问点解两人说不。肯普就在社交专页回应过，自己已经三次公开要求核对签名。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清凉，本周后期气温回升，云量较多。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喂，细啲，你唔好随处乱放杂物啦！呢度系工地嚟噶，万一唔小心烧着咗，弊家伙啦！ 李 Sir， 我而家即刻咧执翻整齐佢吓。 固定电力装置及消防设备到期要检查，你跟进咗未啊？ 我马上去处理。 你样样都要我提，担心死我啦！ 我知错啦。 知有咩用啊？要记住先得噶嘛。唔该你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康康》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60秒啦，佢哋会讲工作地点。防火安全，同我背熟佢啊！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一去数清楚？我 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系啦，啱啱头先咧，Elaine 打电话嚟话唔知听咩歌，我问我啦，咁样真系唱咗问我，点知唉，原来咁啱咧，唱啱啊原装正版嘅陈丽诗咧，就准备咗同我哋唱，啱啱唱完问我，多谢晒 Grace， 10:08，我哋一阵间咧又可以继续听电话嘅。我嘅电话号码咧就18723888，当然啦，你要打呢个号码先得。如果你喺外国咧就打85218723888啦，吓等紧你。有好多嘢都唔应该犹豫嘅，打电话系其一啦。第二样嘢咧就系想唱嘅歌，不应再犹豫。 望你的我尽诉心中事，盼驱走你那迟疑，愿银河星星一再涌现，结聚成桥达到月儿，望你永远在我身边伴，抛开牵挂与从前，愿离群双双山里居住，免耀眼像火灼伤了，当天不应将那份爱当作无拘，更坚拒门外，但那天开始感觉其实你已停留在心中深深处，若你已领会我心中事，应该不再会犹豫，望从头开始不再孤独，结伴同度过此一世，望你永远在我身边伴，抛开牵挂与从前，愿离群双双山里居住，免耀眼像火灼伤了，当天应珍惜那份爱，却淡然相送他到门外，但那天开始我实明白到，我实情是真的需要你，若你已领会我心中事，应该不再会犹豫，望从头开始不再孤独，结伴同度过此一世，若未能终生跟你相伴，我亦随着风飘走去。 应再犹豫，好多嘢我哋如果错过咗咧，就真系会会一去不复返。所以咧，即系譬如话，我哋经常都会提到啦，我哋由喺疫情当中咧，我哋回想一下人生里边咧，有好多嘢我哋如果系想做，譬如 外匯家人啊，同佢講一啲心底嘅説話等等，對朋友都係一樣。蔡國權同埋即係一個回憶一齊咧，係做咗呢一隻叫做《不應再猶豫》，因為係啊，蔡國權作曲兼填詞，亦都好多歌詞咧，即係令到我哋有啲感觸，《不應再猶豫》。1872388的电话会不会打通了？有啊 ,OK, 唔该晒。喂 喂 是啊你好啊是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是啦、啊、到你。 是啊 你是哪位啊 是 啊 是啊我姓吴的。 吴小姐是 啊是啊是 啊, 是 啊, 是 啊, 是啊 都不要那么伤害、啊。 听了你好耐超耐。 超耐啊耐成点啊 耐成点哇同你一起成长啊。 咁犀利。我在這香港电台差不多都计不到的来到、 啊、 你已经开始听了、 啊、這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我初初入来你已经开始听不是啩、很难的 真的过差不多的了 差 不 多 的 很犀利 我觉得呢、很羡慕你因为你即一路这么久以来都是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真的很正 刚才这歌叫不应再犹豫嘛要做即系想做，如果能够做，当然亦都要要睇好多嘢嘅。 系啊，所以好睇你 开心。即系唔系话喂，我有啲就好似以前咧，即系有个而家个品牌咧有句 slogan 咁样，即系一做就去，一谂到就要做咁样。其实即系要有顾忌，即系好多顾虑噶嘛。系咪会唔会伤害到人啊？会唔会令到人哋唔开心啊？或者会唔会累到人啊？或者会唔会帮到人啊？好多嘢要谂你先去做咯。咁啊，好幸运嘅，其实 都系叻仔嘅。 都唔系嘅，如果有十样嘢系好想做，做到一样已经好好噶啦，人生。 哇、啊，同埋你个仔又好正。 咩事啊？哇，嗰啲真系咁唔觉意。 又 靓仔。唔觉意啦，唔觉意。 唱歌又好听，哇，系咁样喺 live 嗰次见到咯。 其实嗰次 live 嗰次系咁嘅，因为咧佢中意音乐嘅。不过佢本身佢唔系入行噶啦，好明显。 系啊系啊。 所以你从来冇听过佢唱歌。其实佢读完大学咧，翻咗嚟香港都成好多年噶啦，喺香港做嘢。 哦。 咁、所以即系佢因为佢系嘅监制嚟噶嘛，系我个 show 嘅监制。咁喂，你生日啊？生日咁大件事，不如你同我哋唱只歌啦，咁样庆祝下啫嘛，玩下啫。 系啊。哦。 系啊，即系突发嘅啫。 又真系又有你 嘅遗传 喎。 唔知咧，有时、我谂音乐系有啲遗传嘅，不过、即系如果遗传咗我好多嘢都冇乜用嘅，都系。 同埋个人都好似好踏实啦、啊。 系、 OK、 咩、 啊？真 系。系咩？ 好正路啊！ 好彩佢唔系遗传我个样啦吓，即系咁咪。 唔系，系更性 嘅 一层啫。 唔系，系讲笑啫吓，呢啲好少嘅，好少提及。不过。今晚咧就好似好点讲咧，佢好似喺屋企倾电话咁啊！我成个感觉都系我攞埋个吉他喺度。 点解 Vince 仲未翻上嚟嘅？ 我哋今日唔可以有阿阿乔喺度啦，咁啊轮流咯，系咪？因为我哋只有可以准两个人，即系我啦，同埋一个琴手。咁所以咧就阿 Vince 咧系暂时系顾住架先啦。 唱歌又好好听，同埋我谂下佢哇咁。后生女咁咧，但系佢又识好多，又唱得咁好。 咁咪佢咩？佢系专业噶嘛？一来中意啦，二来佢系专业嘅。咁佢嘅工作就系专业嘅音乐师。咁所以应该系要咁噶，应该要即系、 你哋拍得 要学，系啊，要学好多歌。咁佢都嚟咗我节目十年啊嘛。十年你谂下，要弹过几多只歌，同过几多人合作过，系咪？ 咁都要有你，即系好有嗰个心。 不断咯，不断大家合作，不断讲咯，即系，譬如话啦，你听完佢唱完一只歌，或者同我合唱完一只歌咧，喺咪后咧，我哋会好多嘢讲。啊，因为头先咧咁样唱，咁、即系不断讲咗十年。系啊，应该咁嘅。 我第一次同你倾电 话 啫。 系啊，多谢你打电话嚟。系咩？突如其来嘅，系咪即系 咁 巧？ 我听紧，咁跟住打電話 係 我打下咁講， 係咁噶。我而家都係咁樣噶。我以前咧，即係好坦白講，我都頗忙嘅，我好多嘢搞噶嘛。咁咧，而家即係譬如你疫情啊咩，咁我而家即係唔好話淨係疫情啦。我就對於朋友嗰樣嘢嚟講咧，我覺得如果係 因为我听了很多突然间很多消息，甚至面对很多旧的朋友，他突然间不在这里，或者 是有病，或者、有些什么原因就失了联络，那我觉得很可惜的。所以我现在突然间，譬如我想起某个朋友，或者会不会打电话给他，等一下，通常是、等机会先、等一下等一下，原来是十年的，十年没打，我有些朋友在外国即是十年冇通过话，咁于是乎一谂起就即刻打。 好好 好好。O K， 咁不如咁样啦，我哋倾倾下咧，唔记得咗做紧电台添，好似喺度。 唔系啊，我想同你讲咧，星期二生日。 哦，祝你预祝你生日快乐。 系好，多谢先，多谢先。 预祝你生日快乐。咁 诶， 送一只歌俾你。 送 一只歌。我哋再可以一阵间诶，我记住你只歌，然后咧我哋一阵间唱俾你听好吗？你想听咩歌啊？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哦 ，OK， 啲旧民歌你都啱啊，好嘢好嘢，我中意呢啲。 唔该晒你先， 我发梦嘅歌我最中意。OK，thank you，thank you，thanks for calling。多谢你打电话嚟。我哋再 拜 拜拜，我哋再听第二个电话先，一路电话驳电话。喂喂喂喂，有一个男士啊！ 你好， 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我姓余嘅。 余啊？ 欧系 啊！你好。 杨先生。 哎，你好，唔好系，你叫我 Albert 得啦。 节目噶。 你叫我 Albert 啦。 Albert。Every day I listen to your song, you know. Oh, okay. And the night, from 你每晚七点至八点我听。每个星期日九点至十二点我听， 哇，多谢 打电话嚟。 哦，多谢晒余先生。嗰啲有啲咩意见啊？有啲咩歌你想即系喺我啲节目度出现？ 启发我，你俾我启发太大啦。 唔好咁讲。 你带俾我嘅快乐太多啦。 哇， 感谢，好感恩，好感恩。 我又唔知道，因为你知啦，嗱，电台咧，基本上系一个好似好即系单向嘅。即是话我猛嗰度讲嘢，对住个咪嗰度讲，话猛嗰度播歌，我唔知对，即系譬如话对方喺边度，系咩年纪嘅人，系咩背景嘅人。 我比你细十年左右啊。 哇 ，OK， so very young then。 我喺加勒比海前一段就系荷兰一个小岛。 吓，你喺加勒比海打嚟噶？ 系啊。 哇， 一个小岛。 我好有兴趣。叫做咩？你再讲，再讲多一次你个岛嘅名 字。Saint Martin 啊！啊，我冇去过，亦都未听过。 飞机降落咧，嗰啲好多人嚟呢度旅游咧，就系、是、喺个飞机降落噶。 哦，喺你嗰个岛嗰度降落咗先，然后就去加勒比海其他。 一半系法国管治，一半系荷兰管治噶。 系咩？哦、啊，即系我要了解一下，我唔识你呢个岛喎，因为你知咧，我哋。 Martin。 你点解会喺嗰度噶？ 我细细个出嚟咯。 你细细个已经喺嗰度。 我本身我系深圳人嚟噶。 哦，细细个出咗去就移咗民啦，直情。 系啊，系啊。不过我呢几年日日都系咁。一你有我请我知，我呢度依家系晚早上十点廿分。 哦。 你嗰度应该系晚上。 晚上十点二十分咯，一样咯。哦，即系我加勒比海就系同美国东岸一样嘅时差啦，即系话， 系啊系啊， 哦 ，time zone 一样啦。咁啊，哇，真系呢，我好有兴趣想， 好开心，听到你把声，我亦都听到你把声，不过我冇听过你讲嘢。 唉，我今日把声系沙沙地，我惊你认唔到啊，因为但系唔紧要，我声沙即系状态麻麻，但系唔紧要嘅，我觉得嘅亲切就得。 张学友、陈明伦，同埋张国荣系我偶像。 系哇，佢哋全部都系我哋啲朋友。 你比佢更加，你比佢哋三个加埋都唔及你啊！ 哇，点样褒奖晒？唔好嗌。唔系我反而调翻好有兴趣，余先生，即系好想知道，我会上网查翻咧，你嗰个地方系点样？竟然有一半系荷兰，一半系法国。哦，咁你讲咩话噶？咁喺嗰度啲人讲法文，讲荷兰话， 英文， 荷兰文， 西班牙文。 哇！西班牙文都有吓，梗系啦，因为加勒比海海地话你都识，海地喺隔篱，因为 我识少少啊，因为我做生意噶嘛。 哦，哇！真系你嗰度，我印象中咧，即系成个加勒比海都好靓嗰啲海岛，你嗰度冇靓风景嘅。 哦， 嗰啲人山长水远，坐几个钟头或者十几个钟头飞机，或者都系嚟呢度想睇啲海水啫嘛。 系啊，好靓啊，青岛咧，即系浅蓝色嘅， 深 系几十尺见底啊，嗰啲哇，总之加勒比海有一个。 就系坐飞机辛苦。 嗯。都唔怕嘅，又 飞法国、飞美国边度都 停一停先啦，系啦，停一停先再飞出去咯，系咪？咁你嗰度近唔近？近唔近牙买加 ？Jamaica？ 牙买加唔近，牙买加好远，呢度要两三个钟头飞机。 哦，咁你最近系咩地方啊？你隔篱？ 我隔篱啊，波多黎各咯。 哦，波多黎各哦， 波多黎各就四十分钟飞机。 哦，四十分钟啊，就到啦。飞过嚟咯，哦 ，OK， 即系我好有 好开心啊 ，very interesting。即系如果我有机会，啊，如果我有机会咧，即系真系飞到加勒比海咧，即系我都好想去探你哋。 到时你嚟到加勒比海，嚟到圣马丁，你到任何一个中国人，你问下权仔， 权仔啊， 阿余运权， 余运权，有几多中国人啊？你嗰个岛圣马丁，你有几多中国人啊？嗰度 大概二三千个， 哦，都有二三千人嘅。咁咪多数都系 人口咧，就唔超过十万。 咁诶，做啲咩生意啊？多数喺海岛嗰度。 嗯，做超市咯， 哦、 做餐厅咯。 餐厅系多数都系中国人啊，超市餐厅。 不过咧，超市已经系百分之八九十中国人控制晒啦，做晒啦。 哦，恭喜你啊！恭喜你。 中国人勤力噶嘛？ 系啊， 中国人勤力。 哦，咁你都即系成世人都喺嗰度长大噶咯，差唔多。 三十几年 咯，哇！真系，即系所以有时做呢个节目都好得意噶。我坦白话俾你听咧，我其中一个动力咧，即系做咗咁多年啦，我做咗四十几年啦，香港电台。咁咧，系咩咧？就系、是、你就好似你咁样，系海外好多嘅中国人，好多嘅华侨，好多香港出去，好多喺中国出去，都喺度听紧，即系有尤其是而家互联网好啦，有沟通啦。咁啊，再聽 啊！依家網絡，依家傳銷網絡係分支乜嘢？ 係啊， 個年代唔同啦，依家 呢個嘅動力對我嚟講好大嘅。咁啊，真係感激你，真係打電話嚟咁難得。 我真係聽到你嘅聲音，我每日俾我嘅鼓勵，我要向你學習。 唔會。 做到你 10% is enough。 哦，唔會。 You know, you have like English.Speak English, you want to speak Spanish, you want any language you want to speak, you speak with me. Okay. You know,、 oh, you know everything. Hablo español muy bien. 哇，犀利！喂，我即系成日都唱呢啲加勒比海嘅播啲歌啊，即系做 make farewell 啊，吓或者系播系啦 ，Calypso 啊，好兴噶吓，即系 Harry Belafonte 嗰啲歌啊， 你咩歌你都识唱嘅 ，The Banana Boat Song 啊，都系你哋嘅歌，哇，真系好开心啊，阿余先生。啊拳仔系咪啊？我记住先。 如果 我飞到过去咧，我一定要睇个机场嗰度嗌拳仔喺咩度？ 机场我可以接你。 哇！ 同埋我可以有保镖嚟。 哇！咁犀利。 边度都得。 有保镖添啊！哇！要真系咁犀利。 唔系啊，呢条治安好好噶，不过我会确保我安全啊嘛。 哦。 呢条治安牙美加千里达嗰啲咧，治安好差噶。 哦，系咩？哦。我要了解一下你嗰度。 荷兰同法国 点 知？ 哦， 睇到唔掂就冰佬嚟，你话好唔好？ 系啊，真系好开心。喂，即系咁样啦，嗱，你咁远咧，即系打电话嚟又倾咗咁多偈，真系好开心可以认识你。咁喂，搵只歌，我唱翻只歌等你即系有个大家有个大家有个机啦，有谁共鸣可以啊？我搵咗一阵间，我完咗新闻之后唱俾你听。好嘛？ 好， 多谢晒你阿权仔，多谢。 Saint Martin，Saint Martin，OK。 唔系，到 Saint Martin 你就喺波多黎各隔篱嘅啫。 OK，Puerto Rico 隔 篱 个岛就圣巴就系法国统治嘅啫。 嗯， 嗰度好多有钱人噶。 哦 ，OK， 多谢你。 上次你过嚟揾到，如果话揾到任何一个中国人，或者我可以留我电话俾你。 OK， 好嘅。 只要你得闲嘅话，我可以开船出去同你玩。 哇，好啊，即系我呢个系我嘅愿望吓，可能未必一定可以真系，但系即系有希望有呢啲愿望，我好中意嘅。 加微信，如果加到微信咧，我就发啲图片俾你睇。 Okay. All right， 我喺呢度嘅节目。 OK， 多谢晒，系咁先啦。我哋一阵间唱只有谁共鸣，俾远在加勒比海嘅余先生啦，得权仔听。OK， 多谢。 OK， 拜拜。 多谢，拜拜。 OK， 拜拜。喂，即系有时接呢啲电话咧，真系喜出望外，有啲好突然嘅，冇谂到嘅一啲朋友咧，即系远在加勒比海度打嚟。不如咁样啦，头先我就有个朋友就唱只。希望听嘅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啊嘛，咁不如我哋而家就唱几句喂，阿乔，我哋唱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啊，好嘛？睇咩 key 先呢个啦 ，D 啦 ，A dream, a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when I want you in my arms and I want you.For your charms, whenever I want you,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when I feel blue. In the night, and I need you. To hold me tight, whenever I want you,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I can make your mind taste your lips of wine anytime, night or day. Only trouble is, gee whiz, I'm dreaming my life away.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dream, dream.Dream. All I have to do is find my dream.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表示，計劃明日和星期三開始分別啟用觀塘帝盛酒店以及油麻地海景斯麗酒店作為密切接觸者檢疫酒店，一共提供大約630間房。政府發言說，由於疫情持續嚴峻，本港有迫切需要盡快增加更多的檢疫設施。當局在物色檢疫酒店時候，已經詳細考慮酒店設施是否配合要求，包括整體設施、房間數量、能否符合感染控制等的要求，確保有關安排不會對當地社區構成風險。政府已經在上星期四開始啟用位於葵涌和宜合道的荃灣斯麗酒店作為密切接觸者檢疫酒店，一共提供大約400間房。警方調查西貢白沙灣發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事件中一個60歲外籍男子死亡，涉案的54歲消防車司機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被捕，正是被扣留調查。事發在下午大約1:45，意外涉及一架消防車、一架單車和一架私家車，其中踩單車的外籍男子被捲入消防車車底，獲救時候昏迷，送往將軍澳醫院，最終傷重不治。私家車男司機亦報稱不適要送院。消防處對事件深表遺憾，發言人說已經派人嘗試接觸死者家屬，希望提供一切可行協助，並會全面協助警方調查。宣布流亡的立法會前議員許智峯說，家人的匯豐銀行戶口已經被全部解凍，他本人的戶口亦獲部分解凍，家人已經立即將積蓄轉帳到安全地方。許智峯較早時候說，他去年發起眾籌，向涉及警部的警員提出私人檢控，款項和他個人以及家人戶口完全無關，全數款項存於律師樓戶口，核數報告亦都已經全面公開。警方說，正日巡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和洗黑錢方向，追查一個潛逃港人，包括通緝和凍結戶口，目前凍結了85萬港元。 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不点名批评许智峰，说潜逃是没有良心，应该感到羞耻。委内瑞拉当地星期日举行国会选举，外界预计在反对派杯葛之下，总统马杜罗的政党会轻而胜出。反对派认为选举部门和最高法院都是由马杜罗控制，质疑他会操控选举，如果反对派参选，变相令不合法的选举变得合法。反对派领袖瓜伊多就说，无论选举结果是怎样，之后都会举行类似公投的公众咨询，要求民众确认是否接受选举结果。国会是委内瑞拉唯一并非由马杜罗政党控制的政治机关，当地近年政局不稳，马杜罗前年五月连任，反对派和西方国家批评选举不自由、不透明和不公平，拒绝承认结果。瓜伊多其后自行宣布出任临时总统。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清凉，本周后期气温回升，云量较多。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音乐说，唔爱你，你就系第三者。 原来他不够爱我，原来我错后被错。 第三者都未系最惨嗰、那个，音乐话你知。 第四者跟你有段情，我也为你高兴。爱如万千灿烂像繁星。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我是陈志新，政府推出20亿元 EV 屋苑充电二资助计划，资助屋苑停车场安装充电基础设施，之后车主在自己车位加配充电器就得了。未换电动车，想下一换一计划啦。详情请致电3741-1347或浏览 evhomecharging.gov.hk。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是健康空气行动的成员陈奕康。今天就跟大家讲解一下其中一种常见的空气污染物——二氧化氮。中文大学就有研究指出，污染香港空气的二氧化氮，其实有70%都是本地产生的。污染源头主要来自发电厂和车辆排出的废气。原来发电厂和汽车引擎操作的时候需要高温燃烧燃料，期间就会产生二氧化氮，而这些二氧化氮会刺激我们的眼睛、鼻哥、咽喉还有呼吸道的黏膜，容易令支气管过敏，加剧哮喘患者对致敏源的反应。长期接触二氧化氮会减弱肺功能，降低我们呼吸系统抵抗疾病的能力，对小朋友来说还有机会妨碍肺部的健康发展，影响深远，家长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的。根据健康空气行动所做的2019年空气质素回顾，香港路边的二氧化氮水平对比世界卫生组织订立的安全标准超标 1.98 倍，距离健康水平依然是相当之遥远。但是我们每日都要落街步行、等车搭车，路边污染其实避无可避。污染问题无法解决，最大的原因是香港汽车的数量依旧每年递增，绿色运输政策进展缓慢，政府没有落力控制污染源，路边减排的成效当然不明显啦。结果受害的都是香港700万市民的健康。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化，何时天色昏暗了，雨点正落下，浮沉碧海不知中，情海翻波沉没了，不用说话，浮云飘忽多轻松，不应多记挂，还留一天追上了，雨点似泪下，何来今天多感触，埋于心中，谁令我心乱如麻，谈何容易，人人如意，事情明知仍记住，就算梦万缘，彼此相爱过，绝不再站着让我退下，夜里半愁眠，凄风凄雨里，也许在梦回共你说话，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Albelo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啦！10:39嘅时间，头先接咗个电话系来自加勒比海余先生，余先生想听一只歌，叫做《有谁共鸣》，好开心可以我哋做一个节目，或者唱一只歌，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会有人共鸣，从每个礼拜准时喺在星期日的9:00至12:00，感激多谢，希望我们这些从香港出发的歌曲，这种情怀可以散发到每一个角落，全世界每一个空间。抬头望星空一片晴，我独行夜雨渐停，无言是此刻的冷静，笑问谁肝胆照应，风急风也清，告知变幻是无定，未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腔，夜难静，问有谁共鸣，从前是天真不冷静，爱自由或会妄言，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颤抖，我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难静，问有谁共鸣，风也清，告知变幻是无定，未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腔，夜难静，问有谁共鸣，风急风也清， 告知变幻是无定，未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马后盾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腔，夜难静，问有谁共鸣？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难静，问有谁共鸣？ 有谁共鸣？大家都知道啦，吓。呢、这个歌咧系啱头先个点唱，我好开心就倾咗个电话啦，余先生。咁啊头先咧你话啊有机会啊，我谂香港好多朋友都有机会，或者好心想啊去下加勒比海。图片见得多啦，即系片段见得多啦，真系靓到不得了。尤其我好中意啲热带，尤其加勒比海嗰种风情。哇！我唱嗰啲歌咧好多都来自加勒比海，我哋唱过咧叫做即系千里达嘅歌啦，即系 Calypso 啊嗰啲咁样，全部系来自加勒比海。我自细咧已经向往。啊，如果麻烦啦，余先生咧，如果佢听到我喺度同佢倾偈咧，你可以再打翻电话翻嚟，因为咧我哋冇咗你嘅联络嘅，请你打电话翻嚟我哋头先嗰个电话啦，因为你一收咗线咧，我哋就冇咗你嘅联络啦，好嘛？余先生，请你 call back。照打可入，有机会可以空中再见，再可以打电话嚟倾下偈。下一次唱只加勒比海嘅歌咧，譬如嗰啲，徐小凤唱嗰、那个，They all day old， 一箩箩的香蕉装满箩嗰只，听过系Banana Boat Song 咧，就系来自加勒比海噶啦。OK， 我哋而家可以再接电话啦。喂喂喂， 喂， 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我是 Vicky 啊 ，Vicky， 唔好意思啊，头先要你等咗咁好耐啦，系咪啊？ 啊，唔紧要，好开心啊！你接到我电话， 我系唔紧要噶，我哋即系讲缘分嘅，即系我都话平时我哋好少接电话啦，咁啊疫情咧，我哋接咗好几次，都好高兴，因为其实我心好想嘅，因为平时你知啦，我哋好多人噶嘛，我哋除咗有三个人啦，有时四个啦，咁啊再加个嘉宾啦，咁。即是嘉宾一来呢，我们就要基本上是招呼个嘉宾呢，希望个嘉宾就唱歌给大家听。咁所以呢，我们好少接电话咯，是不是？你会保持。 今日真的好有缘分的，我想告诉你听呢，我其实就在三藩市回来香港的。 哦、 其实我移民了三藩市30年的 了。 咁、哦、我成日在那边听你个节目的。咁我首先赞你先啦。因为呢，我成日都唔系听 live 嘅，都系 archive 嘅。譬如我有时星期六、星期日啦，翻工啦，或者喺屋企咧都会听嘅。但系听嗰时好开心嘅，因为咧你首先唱歌好好听啦，第二咧你又唱好多唔同嘅类型嘅歌咯，即系有啲系可能我好细个 ，before 我好细个之前好 hit 嘅歌咧，即系 Beatles 嗰啲歌咧， 都有 咁又唱翻啦，有啦。有啲咧就係我讀中學嘅年代，頭先你唱嗰啲民歌啦，咁Donna All I Have Dream 嗰啲咧，你又記得快中學啦，係啦、然後咧跟住你又唱嗰啲廣東歌，譚詠麟啦，或者你嗰啲民歌啦，咁所以喺即係喺我嘅人生階段，每一段你記得嗰啲回憶嘅歌咧，喺同一個節目咧，你都聽到曬，無論中文同埋英文歌，所以咧即係我覺得我哋譬如喺海外住嘅人咧，聽翻嘅節目咧，好有歸屬感咯，同埋係好開心，同埋好似你咁講啦，即係嗰啲歌曲係保育嘅咯。其實有陣時你用另一種新啲嘅唱法咧，聽落去好舒服。即係我覺得有陣時比原裝嘅歌咧仲好聽咯。同埋有好多歌或者我以前冇機會聽過嘅，但係聽咗你節目之後就識咗呢首歌。咁就首先讚下你先啦。第二咧，我又覺得今日呢個機會真係好神奇。咁我今日翻嚟，咁我就喺度食緊嘢，跟住我其中個妹妹咧就 check 咗，就話佢打咗電話去你嗰度點唱，點咗首歌。咁咧跟住佢就話， 不如你试下打电话咁。咁我又冇谂过，因为我从来未试过打电话去电台嘅。咁我就话 OK， 咁我试下打电话入去。跟住佢就话，或者你好彩佢会接你啦。咁跟住我同另一个妹妹食紧饭咧，另一个妹妹就话会唔会接到你噶？我话唔知啊，试下咯。咁竟然你就接到我咯，所以我觉得好神奇啊！ 好神奇啊！咁你翻嚟香港一段时间噶，你唔使隔离十四日啦。 要啊，我差不多一个月了，其实我隔离了十四日了。 咁、 嗯嗯、 你而家又， 但我就走噶啦。 暂又走翻去，又喺美国使唔使隔离啊？ 喺美国唔使隔离，佢叫诶佢 叫你翻屋企隔离， 佢就 suggest 你系喺屋企隔离十四日咁咯。咁、你净可以同你屋企人就你唔 suppose 应该出街咁咯。 啱啦，我知道。咁都小心啲啦，你翻去嘅时候尤其是即系自己照顾自己啊，要戴口罩啊，行。 系啦系啦，大家都系。 系啦，唔好即系当地嗰啲风土人情，我哋未必即系中国人咧会。即系同佢哋一齐一样，因为好多我见到好多都唔 系 好想戴口罩。 系啊系啊， 咁 anyway 唔紧要啊，咁咪好有缘啦，多谢你嘅、个电话啦。 系啊， 喺香港，咁喺香港打嚟咧特别亲切添嘅。咁啊，我知道三藩市咧嗰个时差咧，就如果听 live 咧就比较麻烦啲，太早啦、太早啦。咁、你可以听翻 archive 啦，听翻重播重温啦，以后都系咁。 方便啦，系、因为我成日。同一集有阵时个好好听，听几次啊！你嗰个 YouTube 嘅 concert 咧，我每一集都有听啦，同埋每一集有时听几次。 有排听啊！嗰啲即系你知，每一个 concert 系两小时，咁咧我都数唔到几多只歌，原来唱咗八集啦，八辑咧，即系八二一十六，十六个钟头嘅歌，哇！咁又有嘉宾啦，系有八个嘉宾。 好啊，同埋你嘅安排好特别咯，即系你每一次咧都有一种特别嘅乐器加埋啦，仲系一齐中式啦，系啦，就 八个音乐家啦，八个音乐家同埋即系有英有即系有西有中嘅音乐，佢全部都系好出色嘅音乐家。咁我即系有时即係坦白講，如果唔係疫情咧，就冇機會做呢啲咁嘅網上演唱會添啦，可能就 reach 唔到咁遠添啦，即係大部分時間都要做即係實體嘅本地嘅演唱會。咁所以咁啱咧，就反而有時唔知好定壞咁。總之咧，即係逆境嘅時候或者不尋常嘅境況咧，我哋都會做，希望做多啲嘢。雖然即係當然係冇。即系咁好顺利啊，或者好开心嘅时候，哇，有好多人去演唱会睇啊，咁梗系开心。但系即系人生就系咁噶，即系你遇到大家一齐嘅啫嘛，有咩唔紧要？你嚟到香港，香港就系咁，然后你翻到美国，美国又系咁，咁你即系大围嘅事，我哋都系要面对嗬。 系啊系啊， 即系唔可以话我想点啊，如果唔系咁啊，我就好唔开心啦咁样。千祈唔好，最紧要就身体健康，就保护即系。就同埋家人啦，吓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 咁你想听一只咩歌咧？你估？ 系啊，我想听嗰个《Homecoming》嘅中文版啦，《客从何处来》。咁我仲想首先咧，我就点首歌咧，就最主要就俾我个妹妹 Carmen 啦，就因为佢叫我打电话嚟嘅。咁咧，咁我咧就点埋俾我其他嘅姊妹啦，就 Rufina 啦、Carmen 啦、Connie 啦、Tracy 同埋 Debbie。我哋有六姊妹，咁啦，同埋我想讲一样嘢咧，就今日嗰个机会真系好难得。其实因为我翻香港咧，又就系因为我妈咪走咗啦，所以咧我就要翻嚟啦。所以咧就即系所有嘅嘢，我觉得冥冥中安排，即系当然唔系一个好嘅经历啦。但系咧，你有冇谂过一个唔好嘅经历？好似今日啦，即系我其实仲有两日就走噶啦，而且从来冇谂过有机会可以打呢个电话嚟。 我都试过你同样嘅经历，因为当我妈妈走嘅时候咧，我家姐就喺美国翻嚟，真系到 homecoming 回家，歌名叫做 The Homecoming 英文嘅，后来我将佢改咗做客从何处来，系郑国光老师嘅作品，我非常非常感动，因为只歌咧，佢将只英文嘅音乐变成咗。七言诗咁样送上一首诗，就系讲翻嚟屋企嗰种咁样嘅感觉，所以啱晒你，啱晒你， 冇错。所以所有明明嘢有安排咯，有阵时唔好嘅嘢或者会好。 系啊 ，OK，OK，take care。 OK，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将风光记心上，白发千里念爹娘，难度家乡怎改变，曾经沧桑，满海风波满海浪，复见乡里泪千行，再听乡音添亲切，如画风光。 小小离家路大回，乡音无改鬓无吹，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乍到小花满草地，又记竹马共千回，人面今天不知处，徒添唏嘘。抱拥双亲满腔泪，白发早晚亦已累，寸草心感春挥徒，难抑伤悲。 Everything's just seems so right as the radio plays our song, our love goes on. 原本呢就叫做 Homecoming， 中文版叫做《客从何处来》，似乎是很有缘分地呢，就咁啱头先位朋友打嚟，佢嘅经历好似就好似佢歌词所讲嘅，差唔多。仲有几分钟呢，想怀下旧，怀到几旧啊？怀到我第一次揸起个吉他，第一次唱民歌。第一次参加班制的民歌比赛，只此一次，唯一一次，就是唱这一首。当年一队乐队叫做 The Seekers 的民歌叫做我永远都不会找回另外一个你。I'll never find another you. There's a new world somewhere they call the promised land.And I'll be there someday If you would hold my hand Cause I need you there beside me No matter what I do For I know I'll never find another you There is always someone For each of us they say And you'll beSomeone forever and a day I could search the whole world over Until my dying day For I know I'll never find another you It's It's a long, long journey, so stay by my side. When I walk through the storm, you be my guide, you be my guide. If they gave me a fortune, my pleasure will be small. I could lose it all tomorrow and never mind at all. But if I should lose your love, dear, I don't know what I'd do, 'cause I know I'll never find another you. Never find another you， 仲有一个钟啫。十一点新闻报道后，我哋还有一个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稍后见。 调查紧，内部纪律复检需要稍后先至会开展。日本、法国同美国据报出年会举行联合军演，抗衡中国军方喺区内日益增强嘅活动。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演习预计出年五月在日本一个偏远的无人岛举行，将会是三国首次联合海陆两栖演习。除了模拟因应天灾展开救援工作，也可能涉及模拟岛屿防御战。法国海军参谋长说，希望展示法军在相关地区的存在，也发出法国和日本合作的讯息。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清凉，本周后期气温回升，云量较多。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搵工搵工，真系搵就有工做。 唉，又见唔成光啦。嚟咗香港已经半年啦，廿几岁仔，一啲收入都冇。唔通我真係更渣？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要知道新一个单元嘅主角 Ryan 揾唔揾到工？记住留意逢星期一下昼3点至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遇见展翅》。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感到情怀暖，我的心有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谁在命里主宰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心中感叹，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留下只有思念，一串串永远似浩瀚烟波里，我怀念怀念往年，外貌早改变，处境都变，情怀未变。 时间到了11:08，送上吉他版的《似水流年》。我哋今日又好开心可以接好多电话同大家倾下偈，1872388喺个疫情当中，我哋空气中见面。喂喂喂， 喂 ，hello， 你好啊，系 你好， 我系，你系边位啊？ 我系 May 啊， 阿 May 你好啊， 系啊， 喺边度打嚟噶？ 我依家喺酒店打嚟，好紧张。 酒店？ 因为我隔离紧。 哦， 系啊， 14日嗰啲。 是啊， 你从哪里回来啊？ 在美国。 哦，你为什么要隔离都要回来啊？ 其实我呢就去了2个多月，因为我的孙出世。 哦，所以一定要回来。 我的女不是，我的女在美国生了个BB女。 是。 咁就但因为她开刀啦，咁真的很辛苦啊，咁同埋她都仲即是她之后咧，佢因为佢教书嘅，咁佢会翻学咁样，咁即系虽然佢 part time， 但系都我即系佢都会好辛苦咯。咁就咁我又行见个孙啦，又行见佢啦，咁就希望可以帮到佢啦。 哦，真系。 咁咁就过咗去2个多月咯。 哦，咁始终都要翻嚟翻嚟啦，我始终都要。 系因为我先生啊，同埋我都有孙喺香港，咁又有个仔个女喺香港。 哇！ 咁好挂住啦，都吓咁变咗，即系一定要翻嚟，即系隔离都要翻。 咁你而家一个人隔离咯，喺酒店。 是啊是啊，不过即是我好即是好感恩咯，因为我去的时候呢我是即是考虑了好耐，即是挣扎了好耐才过去的，因为我始终我都即是叮了六的啦，咁呢个病毒呢都几针对我哋。 要好小心好小心。 是啦、啊、咁我就好紧张啦，咁但即是我好感谢即是我个细女啦，特别即是为了我过去的嘅一切啦，幫我搞，即係打理好曬妥當，即係譬如 check 酒店啊 ，check 每一樣嘢咁樣，咁跟住我就順利過咗去啦，咁就好順利咁樣，即係雖然都好攰，因為年紀大啦，咁但係好開心咯，每日湊住個孫又可以照顧到個女咁樣。 係啊，而家好多家庭都係咁樣啦，尤其是啊，有好多即系下一代，有啲喺美国，有啲系咪英国，有啲喺香港咁样，系都好系开心嘅。虽然系即系疲累啲，走嚟走去，但系真系好开心嘅。咁你而家我就想即系问下你而家隔离紧嗰啲生活系点噶？因为我就冇问过，我啲朋友就冇试过。究竟咁会唔会好闷啊？会唔会好规律？ 初时咧，我都好紧张嘅。当我仲喺美国嘅时候咧，我都好紧张，即系好担心，即系未试过自己一个人。 系咯，死啦，点啦？喺酒店喺一个人，冇人理。 因为以前同我先生去亲旅行都系两个人，即系我成日都即系都话同佢咧就相剑合璧嘅，即系互补不足嘅。我哋每次去，譬如去探仔女啊，去旅行啊咁样，即系一定有。 即係 有人制啦、 那個， 一定要啦，有兩個人照顧你，就漏咗啲嘢，佢要補咗。哎呀，你記住啊，咁樣 係啦，係啦。咁但係今次就一個，我初初好擔心，但係咧後屘咧，即係我自己本身係一個基督嘅基督嘅門徒啦，咁我祈禱啊，咁我啲仔女又幫我做好多祈禱，希望能夠順利平安翻嚟，因為嗰邊又要做咗測試先至可以上機 啊。係啊，係啊。 咁同埋咧。那個 airline 咧突然間又話取消曬十二月份嘅去香港嘅班機喎、哦，咁、 哎 我女又要幫我再揾個機票啦，咁好擔心做完測試咧，哎呀，如果唔得咧，又要取消啲班機啊，又要因為香港又訂咗酒店啊， 哦， 係。咁於是乎我仔女咧真係好好啦，幫我做好多祈禱，我自己又做好多祈禱。咁跟住咧就唉都好順利啦。咁我去做測試嘅時候咧，佢又即係最嚴重嘅錯處出咗嚟、 啊， 就係、是、將我個名調轉咗喎。 咁點啊？ 我真係好擔心。跟住第二日咧又要翻去攞報告，又要去醫院改翻個名咧、 哦， 因為一定要有香港政府要 對症性曬先啱 嘅，係啦。 哦，咁唔緊要啦，總之一切咧都好彩順利啦。而家即係已經係三日開始 settle down 啦，即係開始習慣啦，係咪啊？ 但係後來咧，我自己就換咗個心態咯。咁多年，因為我有四個仔女， 哦 ，OK， 咁多年咁樣去照顧佢哋都未停過，即係直至到佢哋結曬婚啦咁樣。咁我自己就当一个自己个人嘅 honeymoon 啦。 啊，系啊，佢哋照顾翻你啦，而家静一下啦，可以，所以你可以即系听下电台啊，咁啊最适合啦。系、 啊， 我哋都应该。 唔系啊，我不嬲都听你个节目噶，好多年啦。我同我先生拍拖嗰阵时咧，已经听你嘅节目噶啦。 哇，呢只 我由你嘅《物上归人》嗰只碟开始听。 哇，咁你先生有冇唱翻只即系冧歌嚟追你啊？ 佢唱噶，不过佢陪我听咯，同埋即系我而家每晚七点钟咧，你个节目咧、有时我煮饭唔记得咗开心机，佢自动会帮我开咯。 系，多谢哇！咁希望你咧喺即系隔离疫情当中咧，就即系应该我谂你 settle down 噶啦，即系习惯咗咧，其实唔系好闷嘅，可以听下歌 啊， 睇下书 啊， 即系反而静下，即系学你话斋，哇，劳碌咗成世人。不如俾自己一個 honeymoon 啦，係喎、 啊， 好、 啊、 好好形容詞啊，好嘅。咁仲有咧就，仲有一樣嘢咧，其實唔使擔心。雖然你好似一個人，但係有冇好多屋企人喺度掛住你嚇、 哦， 即係日日擔心住你。係啊，日 日 日日咯。 今晚先 zoom 完啦，成個 family。 哇，成個新 family 一定係 zoom 啊！係 啊， 係 啊， 係喎、 啊， 呢、這個都係好嘅好方法。 係啊，不如都好感謝呢個科技咯。 我哋不如咁啦，我哋嗱合力揾一隻歌，咁啊，除咗送俾你屋企人。送埋晒俾而家所有隔离紧嘅人。 好啊，好啊。 我谂要吓，因为隔离紧最好听电台噶啦，听下歌啦，系咪、 啊？ 静、 啊、 下、relax 一下。 啊、 你讲啊，你拣啦。 我拣水霞。 哦。 系因为冇得去旅行啦，咁又日日喺个房度韫住，听下呢啲清新啲嘅歌， 系啊， 即系好。享受嗰个山水间嘅嘢，我觉得好舒服咯。 带你去大自然啦，吓，带、 啊、 你去深山一行啊，好嘛？ 系啊，多谢你呢首歌，我好中意。 多谢晒你，多谢晒你个电话，咁、希望你一切顺利吓， 好 唔使担心吓， 好 多人挂住你嘅。OK， 好，多谢晒， 拜 拜。 歌、名系《水下》。 远在深山一线溪，心在林中片土壤，浮着草根使我一身青露，穿过蔓延，穿过神雾，朝露散雨中花，花蕊的水流流入湖中两相聚，轻舞过雨水带来远山满绿翠，太阳轻抚我悠然进花烟，游进碧空一片天，散在云中的山畔，乘着清风使我一身飘逸，飞过冷冬，飞过炎 朝露山雨中花花为滴水流，流入湖中两相聚。轻舞过雨水带来远山暖绿翠，太阳轻抚我悠然像火焰，又尽碧空一片天。山在云中寄山本，乘着清风使我一身飘逸，飞过冷冬，飞过严寒，穿过晚烟，穿过晨雾。 歌名叫做《水霞》。哦，眨下眼系呢只歌系第二届嘅十大金曲嚟嘅，第三届吓、真系你谂下，而家唔知几多十届，今年都有十大金曲嘅，不过喺网上边投票吓，大家请留意。水霞之后，我哋又可以再接一个电话啦，好开心，又可以倾偈。喂喂喂 喂， 你系边位啊？ 我系蔡浩庭啊。 蔡浩庭啊，我估下你先。你是读紧 Form 3? 不是 Form 2? Form 5? 不是。 哦，错晒。三次机会都错，咁要开股啦。我 估六年级小学。 哦，小学六年级。好犀利喎。即係几岁呢？ 十一岁。 哦，十一岁咋。点解会打电话俾 Uncle Albert 啊？ 因为我成日睇你啲节目，好中意你。 吓、啊，你睇我节目，我好少做节目噶噃。喺网上嗰啲啊？ 嗰啲以前嗰阵时抗疫嘅时候嗰啲演唱会。 哦，系啊，我做咗好多啊。诶，点啊？有啲咩提议啊，或者批评啊，咁都得噶，唔使客气噶噃。你想点？ 冇批评，我觉得唱得好好啊。 哦，你或者你调翻转讲啊，嗱。你咁细个唔敢批评我啊，我知啊。咁但系你有啲咩提议啊？譬如话你心里边啊，我想听啲咩歌咧，想听 Uncle Albert 唱啲咩歌咧？咁喺个节目度，如果再有机会， 我想你再唱多次《爱是不保留》。 哦，系、哦，我都有唱噶喺嗰度。 我知啊，我之前都听到你喺。呢度都有唱过英文版嘅 《 爱是不保留》。 系啊，我好中意呢只歌嘅，咁都唱咗好多年啦，好好听啊！呢只歌作得啊，咁又有英文版啦。英文版你知唔知点样嚟？佢有两个英文版嘅，咁啊原作者咧，卢永亨佢又有一个英文版，但系我先唱嗰个英文版咧，系一个电台嘅听众，佢自己将中文版译咗，然后寄俾我嘅，咁我就唱惯咗嗰个版本。所以唱第一个版本先，咁 劲 唔系有几劲啊？你 唔系可以将成首中文歌译做英文，真系好劲。 诶，佢又译得好好噶咯，好嘢喎！即系意思冇完全冇改到10%，即系90% 系即系直情系嗰个意思嚟。咁所以真系好嘢，多谢晒佢。咁如果有机会你都。大个啲啦，或者可以而家开始酝酿，可以试下啦，将啲中文歌译成英文，或者将英文译成中文啦，得唔得？你估？ 应该得嘅。 哇，好啊，恭喜你，好有信心添。六年班又有信心，啱噶。我哋咧自细开始咧，我话俾你听啦，我五年级已经识弹吉他噶啦，一路弹啦，弹到中学。咁所以喺中学嘅时候咧。就可以表演啦，所以你可以，如果你中意，你可以早啲学啦，早啲中意。你中唔中意弹琴啊，或者弹吉他啲咁噶？ 我而家吹 紧 bassoon 咯。哦，咁犀利啊，吹 bassoon 添，我就唔识咯。喺学校即系咪有个乐队，即系有个银乐队？ 喺嗰啲康文署嗰个音筒处嗰度， 音筒处嗰度啊，好啊，非常之好噶。哦，咁啊，祝你即系学业进步哦吓，吹 bassoon 好特别嘅，好少人吹噶，你都知噶啦。 嗯哼， 点解会拣咗呢种乐器嘅？ 因为其实觉得佢呢种乐器系比较冷门，但系反而越冷门嘅我就越想试咯。 哇，系真系 即係好好嘢喎！即係你用調翻轉頭，我想用翻你個形容詞講你，你好勁啊！哇！我希望有一日咧，你可以即係大有機會攞個 bassoon 嚟同我一齊，我用我彈吉他同你一齊夾歌啦，好嗎？ 好啊！ 係同埋咧，你講嘢好清晰啦，你大個咗，你可以考慮一下做廣播，即係做 DJ 都得嘅。 真 系 噶， 真系噶，声音都好响，好铿锵，好清脆。你把声虽然你未变晒声，但系讲嘢好清楚，好有条理，好有信心。啊 ，Uncle Albert 好欣赏。 多谢。 OK， 咁你而家要听头先话咩歌啊？ 爱是不保留。 OK， 唔记得咗添。当然啦，呢只歌大家都好熟悉嘅。但亦都系最多人咧，即系想听嘅歌嚟，好多人点唱《爱是不保留》。你叫咩名话？ 蔡浩庭。 阿婷婷，蔡浩庭。蔡浩庭想听嘅《爱是不保留》，你可以翻去 archive， 即系重温嗰度重听你今晚你同我嘅对话，知唔知啊？ 知道。 OK， 系咁先啦。系你想讲嘢。 可以透过今次的通话，可以祝福全世界抗疫可以快啲成功呢件事，全世界的人可以健健康康，亦都可以同屋企人生活得快乐。 讲得真好，好劲啊你！Thank you， 蔡浩庭 ，Thank you very much， 多谢晒，多 谢 你的祝福，我都系咁谂，爱是不保留。 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尘俗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刺穿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刺穿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 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 大家好熟悉的爱是不保留，好听的歌啦，或者自己喜欢唱的歌啦，不知道为什么唱了无数那么多次都好啦，每一次再唱的时候都很 enjoy， 那些是真正的好歌，每一次都不会厌，还想又可以再唱多次，真的好听啦，还有用不同的感情去演绎啦，无论你咩状态咧，都好 enjoy， 好似我今日咁啊，沙沙嘅声音少有嘅，我自己都觉得好少有，但系都会有另外一种嘅感觉。原来咧，人世人生咧都系咁，唔系一定所有嘢都咁顺滑嘅，间中会提醒自己，都会有声音有沙哑嘅时候。最紧要咧就系讲嘢好沙哑，尽量希望可以唱歌都好 enjoy。尽量将佢投入，咁就冇问题嘅。爱是不保留，多谢阿卢永亨作嘅呢一首咁精彩嘅歌曲，所以咁多人中意就系咁解。第一个钟咧，咦，原来已经又得翻半个钟啫。11:30嘅新闻报道后咧，我哋还有一个喺颇寒冷嘅晚上嘅最后半小时嘅2000靓歌再重聚。希望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显伟报道新闻。政府表示，计划听日同星期三起分别启用观塘帝盛酒店同油麻地海景斯丽酒店作为密切接触者检疫酒店，共提供约630间房。政府发言人表示，由于疫情持续严峻，本港有迫切需要尽快增加更多检疫设施。当局在物色检疫酒店时候，已经详细考虑酒店设施是否符合要求，包括整体设施、房间数量能不能够符合感染控制等的要求，确保有关安排不会对当地社区构成风险。政府已经在上个星期四起启用位于葵涌和宜合道的荃湾斯丽酒店作为密切接触者检疫酒店，提供约400间房。警方调查西贡白沙湾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事件中一名60岁外籍男子死亡，涉案的54岁消防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事发在下午1:45，意外涉及一架消防车、一架单车和一架私家车，其中踩单车的外籍男子被卷入消防车车底，救出时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最终伤重不治。私家车男司机亦都报称不适送院。消防处对事件深表遗憾，发言人说已经派员尝试接触死者家属，希望提供一切可行协助，并会全面协助警方调查。海关表示，今年检获的私烟数量是20年来最多，是去年的3倍。在疫情下，走私私烟改以海路为主。海关前日在元朗横洲一个偏僻回收场检获约800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约2200万元，拘捕4男1女。 经初步调查，呢批私烟喺11月中先由越南海防运到日本横滨，再经蛇口运抵香港，同之前嘅私烟案嘅路线相似。海关指疑犯喺运送途中换过货柜，又以环保回收场做掩饰，增加咗调查难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佐治亚州的共和党籍州长肯普施压，要求对方协助推翻那个州的大选点票结果。主流媒体都推算总统当选人拜登在佐治亚州击败争取连任的特朗普。特朗普没有承认在大选落败，并在部分州份提出选举诉讼，包括佐治亚州，理据是有选民的宣誓文件涉及欺诈。特朗普在一系列社交专页最新贴文中敦促肯普召开州议会特别会议，又说假如肯普或者州务卿拉芬斯帕格批准核对邮递选票的签名，自己可以快速和轻取佐治亚州，反问为什么两人说不。肯普在社交专页回应表示自己已经三次公开要求核对签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本周后期气温回升，云量较多。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7%。呢一节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喂，我翻咗嚟香港公干啊，你同唔同我食饭啫？ 好啊，不过你完成检疫未噶？ 我哋去酒店间餐厅度食咪得咯。 梗系唔得啦，留喺酒店接受强制检疫嘅人士，严禁喺接待处或者餐厅取餐同埋用膳噶，因为咁样做系有机会增加感染风险噶。 咁等我检疫员通过检测，我哋到时再约啦。 为己为人，谨守防疫规定，携手战胜疫情。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Stars up in the heavens, I've been in love with you. Stronger than any mountain cathedral, truer than any tree ever grew, deeper than any forest primeval, I've been in love. 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亲，命里注定同行却未能，舍不得不爱，罢不得一世，唯愿抱紧眼前人，匆匆一世，深深一吻，就此以后无从爱别人。若只得今晚，可偷偷走近，谁又理得天所禁？爱你就算将跌入永远黑暗，但这一刻抱紧，多么确实无用再觅寻。浮沉人在世，快乐循环又伤心，但愿爱得最动人，一笑的爱，一生的人，尽管最后如同过路人，舍不得不爱，罢不得一世，唯愿抱紧眼前人。爱你就算将跌入永远黑暗，但这一刻抱紧，多么确实无用再觅寻。浮沉人在世，快乐循环又伤心，但愿爱得最动人，一笑的爱，一生的人，尽管最后如同过路人，舍不得不爱，罢不得一世，唯愿抱紧眼前人，唯愿抱紧眼前人。 歌名当然叫做抱紧眼前人，咁我谂喺呢个疫情当中咧，就呢只歌会更加深刻同魅力。啲歌词可能会提醒咗自己，抱紧眼前人，抱紧眼前嘅一切，系属于你嘅，全部都系你嘅。睇个钟11:41，我哋再接一个电话先。喂。 喂， 你好啊，你是边位？ 你好啊，孙亮。 系啊， 我上个礼拜打过俾你噶，好多谢你。 你又打得通啊，咁犀利嘅。 我谂住冇噶啦。 系唔紧要，最后一个部分唔好咁讲。你 系 边位话？ 系啊，系啊，我上次话咗俾你听咧，我个孙仔去咗加拿大咧。 系啊，好挂住佢啊嘛。 系啊，咁佢又我又话俾佢叫佢听叫搵 听翻你节目 联网啊，咁佢就听到好多谢我咯。 哇，佢、真系知道婆婆定嫲嫲啊？ 婆婆， 婆婆啊，哇，咁挂住佢啊，真系佢啊，真系真系。你又甜啦，吓佢又甜啦，佢、又 sweet 啦、 所以我打嚟又多谢你咯。 咁讲，咁啊，即系难得嘅，咁诶，即系好多都系头先接到好多电话都系啊，因为一家人咧有啲就即系相隔两地啊， 系 咪挂住 啊， 咁啊忍唔住飞过去，咁啊宁愿咧就头先一位就宁愿即系隔14日。 啊，隔离十日都要去，啊、去完之后咧又翻嚟又要隔离。 系啊，都唔紧要。咁疫情咁紧要，咁唔、啊、去住啦，三月先去咯。 啊，如果有机会就喺诶，唔、会好辛苦嘅啫。啊，即系 隔离最紧要 就系、是，即系有心个心咧挂住就得啦。咁就算而家冇有，就算见唔到咧，啲好多头先朋友话啊，我可以上网，大家一齐喺个电话度睇到对方个样啦，一齐倾偈啦。 哦，咁啊系 iPad 咯，朝朝都有嘅。 哇， 呢个 就啊，你系成日都有 iPad 见噶啦，系嘛？睇住佢个样。 系啊，咁有时佢打嚟啦，我知佢就嚟翻学，所以我都唔敢等佢咁多咯。 佢知道嘛？婆婆挂住佢就得啦。 系啊，多谢你啦，所以我打嚟。 咁啊，不如咁啦，你既然又可以打得通咧，咁叻， 嗯， 又送只歌俾佢啦，俾个孙啦，或者 系 全世界嘅朋友啦。 好啊，好啊。 你点啊？ 世界，我点啊？陌上归人得唔得？ 嗯，沙声沙声嘅陌上归人，你听过未啊？ 未啊，第一次啊。 我都好似未试过。你知啊，我今日沙沙地把声，唔知点解。 唔紧要啦，可能你饮多啲水，饮啲蜜糖水咯。 系啦，好干啊，可能天气。 系啊系啊，天气焗渴啊嘛。 系啦，突然间，即系我晏昼都冇事嘅，可能一路都唔够润啊。 唔系啊，我觉得你今晚都 OK 啊。 我唱歌咧就咁嘅，我就成日搵啲方法咧，我研究一种方法嘅，即系佢讲嘢沙晒都好啦，把声。唱歌尽量唔听起上嚟唔 系 好沙哑。即系等你舒服啲，即 系有福。希望你身体健康啦。 你都咁话啦，好嘛？ 系啦，大家咁话啦。 咁我就用沙嘅声音唱《陌上归人》，我自己都未试。 好啊，好啊，我仲要听你首歌嘅、 哦。多谢晒。 好啊，因为你七点钟同埋夜晚啊，一至五都系七点钟，同埋礼拜日我一定听嘅。 多谢晒，多谢。 唔好客气，我中意听你啲歌嘛，咩歌都好听嘅。 嗯 ，OK，thank you。 好啊，好啊，多谢你先啦。 拜拜， 拜拜。 斜阳半晚烟，我像归鸟倦，晚霞伴我过到天。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陌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牵，抑压痴痴念，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咁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重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缘，谁愿计走几远？斜阳半晚烟，我像归鸟倦，晚霞伴我过到天。重回你爱恋，爱情路比千陌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牵，抑压痴痴念，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 求回求爱恋，两人内心早有缘，谁愿继走几远，不计走几远。 我哋再接嘅个电话，喂， 喂 ，L V L， 你好，我系， 我系 Carmen 啊 ，Carmen 你好， 系啊，好开心啊，今日好紧张啊，我第一次打嚟咋， 哎、 第一次打通， 系啊，你有冇以前有冇试过打电话去电台噶？ 冇噶， 未试过， 有都系试，通常都系打唔通嘅，即系等于抽咗冇乜抽咗命咁啦。 哦，终于有一次突然间通咗，突然间即系， 好开心啊， 打个突添啊， 系啊，超开心啊，突然之间心宝宝掉。我又是很喜欢听你节目的，因为通常我七点钟放工呢，我就一直听你 LVR Osaka， 是令到我很舒服很 relax。 你我多谢你七点钟先放工那么晚的， 因为通常是放工搭紧车啊。 哦， 啊你每一次都有不同主题啦。 是啊， 有时你真的我成日很赞同你的说话，一放工呢就要生仔啦，要很 relax， 那 么 enjoy 所有的音乐。即系无论你有时有啲特别主题嘅，我觉得你系有时诶特别系太阳啊，你又会用一啲歌名揾晒啲新山嘅名啊，咁样样，咁我觉得好好、哦。 我自己都即系都唔记得咗，我冇统计过，我再谂咗几多个主题。 系啊，你又谂好多主题。 我谂以百计噶啦，因为我已经嗰、那个节目应该无缘无缘，我已经要七八年。 系啊。 咁啊，每一个星期啊，五个一个月就二十个主题。 系啊。同埋可以一个咁长寿嘅节目，我觉得系一个纪录嚟噶，好似健力士纪录嚟噶，我觉得。 未必有排啦，健力士纪录咧有一个，我话俾你就 Uncle Ray。 哦。 Uncle Ray 咧有个 All the Way with Ray， 咁咧就即系佢自己嘅节目啦，系健力士大全嚟嘅。 哦。 系真正嘅，有正式嘅注册噶，攞咗证书添嘅。 系。 因为冇人会做得到嘅。因为你有咁嘅心去做长嘅节目，都冇佢真系咁长命。佢九啊几岁啦，咁佢做咗。我希望可以啦，因为即系佢唔同，因为佢系真系个真系100% 全职嘅节目主持人。 嗯， 即系我最敬重嘅，即系系我哋所有嘅 DJ 嘅Godfather， 系啊， 佢系教父嚟。咁喺度就顺便你提醒咗话。嚟紧12月12日咧就 Uncle Ray 嘅生日，每年咧就平时咧我都会同佢一齐庆祝嘅。咁啊今年咧应该有少少例外啦，因为我唔想个老人家周围走。 系 咁啊，大家嘅朋友都喺屋企嗰度祝福，或者咧又趁住今日呢个节目啦，我都可以祝 Uncle Ray 真系生日快乐。 系啊，我哋都 好 祝佢生日快 乐。系啦，佢真系一个传奇人物， 系 我哋啲即系广播界嘅传奇人嚟噶啦，即系永远都即系因为我相信系空前绝后嘅 一个 icon 咯。 啊，超级 icon 啊，仲要 系 啊，系世界纪录嚟嘅佢，可以做咁长嘅节目。 咁 我都希望嘅，因为我唔系全职嘅，不过咧我就个心系全职，希望可以一路咁做啦，一路即系同大家头先都有讲过嘅，系一种动力啊！如果唔系好似你哋啊，你成日打电话嚟，或者就算你冇打电话嚟咧，我深感觉到嘅啊！咁即系呢啲我都知道有冇人喜欢啊，中意听啲咩歌啊，或者几时听啊？好紧要嘅，即系做完嘢咧，学你话斋，哇喺归途上边可以洗涤下先，然先翻屋企嘛，唔好将啲烦恼带翻屋企。 系啊系啊，所以你个节目好能够令到我哋即系好舒服咯，真系一个我觉得唔可以缺少都好似空气咁啊，我觉得每晚听都好舒服。 系啊，而家多谢啲互联网啦，即系如果错过咗咧，我香港电台个 archive 重温嗰个网络好劲， 系啊， 即系全世界都可以听到翻一年噶喎，一年嘅节目都可以重听咁，你话几好咧吓？ 系啊。 咁你今日咁有缘啦，打通咗 卡文。缘分咧，我系头先其实 Vicky 即时话移民咗去三藩市嗰个妹妹嚟。 系啊， 我就 系 卡文。 我就系佢啦，就系佢啦。你提醒佢啊，你就提醒佢，叫佢打，点知佢又打通咗。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好开心，到最后一个 节目今晚个 call 都接到我咯，我觉得都好 amazing， 好多谢你啊！ 哦，六个兄弟姐妹啊，系咪啊？ 系啊，我六姐妹。 六姐妹啊，全部都系女仔啊？ 全部都系女。 哇！哎、你爹哋真系爱苦命喎、 啊。冇计啦。 有啦，唔系唔紧要，又多咗六个驸马啊嘛，系咪啊？几好啊！无端端啊，即系可以吸到六个驸马翻嚟，又可以一场一齐咁锡啫嘛。 系啊， 其实真系。 不过佢哋而家喺天上。都开心嘅，应该 系啊，系啊，会听到噶、嗯，真系、 啊， 真系听到噶、 嗯。 好啦，咁啊，咁难得 ，Carmen， 请点一只歌啦，送俾你全家人同埋全香港嘅人。 好啊，诶、啊，就系、是、我好中意你唱嘅日文同埋中文版嘅《卡西风》。 卡西，咁日文定中文咧？你想听？ 一半一半啦，如果嗱 都得啦，冇问题噶。 好啊， 即系嗰个中文歌词就系我抱上去嘅，后来吓， 系啊系啊， 但系我就唱呢个风力卡西日本版咧、啊，就成世人噶啦，唱咗。 系啊系啊，所以我因为我姐姐 Vicky 佢好中意，所以我特别将呢首歌点俾佢。 O K， 点俾我家姐Rufina， 我妹妹 Debbie Connie。 哇，系、哦，讲咗六个女仔名， 系啊，好多谢你啊 ，Albert。 Thank you，Thank you， 嘉敏 ，Thanks for calling， 多谢晒， 拜拜。 一门即系六个姊妹，哇，六个公主，唉、哎， 终于 一阵风咁样吹去俾你哋， 吓、啊，好，多谢你 okay, 追到全世界，多谢，拜拜， 多谢，拜拜。 人は誰もただ一人旅に出て人は誰もふるさとを振り返る上品に寂しくて振り返ってもそこにはただ風が吹いているだけ人は誰も人生につまずいて人は誰も夢破れ振り返る浮云游向我身边这问句想知道我是谁为何想与清风结伴去他方里作一对昂然前去呼呼风景吹途经多少山与水找一处宁静倦极躺睡这份闲情愿寄取扶你开那是大大是独立一波之子扶你开那是那个那一的阿鲁空达何かを求めて振り返ってもそこにはただ風が吹いているだけ振り返なずだった一人一歩ずつ振り返なず泣かないで歩くんだ何か求めて振り返ってもそこにはただ風が吹いているだけ吹いているだけ吹いているだけ浮いているだけ。 头先嘅歌你叫做卡姐，日文即系风咁解。 我由中学的时候唱到现在。多谢你一路陪伴我们的节目这么多年，尤其是刚才打电话的朋友，还有有些没有打电话来的朋友都是因为这些歌都是为你们而唱，为你们而播。接近尾声了吧，远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自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怨痛，从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如此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多谢收音机旁边所有的朋友，多谢弹琴钢琴的阿乔，因为限聚令的问题啦，所以我们主持一个节目最多限两个人，所以今晚得我和阿乔，下个礼拜将会我和编时，同样时间星期一九点钟再见。 Love if you say you won't slip away, then I can go dreaming of forever. More but I won't rest until I know that you will be here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 In the